睇下件 Mirror 衫先。 我未能再小店与你吃炸酱面，这生日太经典。凭注意醒思放心甜，自此开始发展。若是前在不变，也要与你逐年共度难忘经验。如经我手的更鲜甜，愿跟海鲜血字。每份礼物筹划过，全配合你星座。明年为求能突破，只千唱满段情歌。那日会如何度过，而你亦明谢我。盼望发白仍是我，想该天与你怎过。今天陪你再大一岁，仍信得似清水。如我爱你是金句，要讲到你需去。一生陪你每大一岁，仍洞悉你心碎，不忍你流半滴泪，为了你伤身躯，再卖力亦无愧。日夜勤力争气，每到这个日期，好想给你惊喜。如卡地亚票能报喜，储蓄得有道理。礼物仲未迎合你，仍赞颂我品味。送上我从前日记，竟使你快乐无比。接受我未成大器，仍当十全十美。对合照来描画你真迹，比全界优美。今天陪你再大一岁，仍信得似清水。如我爱你是金句，要讲到你需去。一生陪你每大一岁，仍洞悉你心碎，不忍你流半滴泪。能有你这爱侣，我自问被抬举。首饰的生日里，是我知在乎谁。